ChinesePod.com. 你老家在哪儿？ 河南南阳。你呢？ 浙江衢州。南阳在河南的南面吗？ 在西南。衢州呢？ 在浙江的西面，它是浙江、安徽、江西和福建四个省的交界。 这么厉害，你们那儿有多少人口？ 好像200多万人吧。你们南阳呢？ 南阳是个大城市，有1000多万。 啊，这么多。南阳的经济怎么样？发达吗？人均 GDP 是多少？ 你怎么问这么专业的问题？具体的数字我记不清了，大概10000块左右吧。衢州是不是高多了？听说浙江很富的。 浙江那么大，富的有，穷的也有吗？衢州算比较穷的。南阳有什么特产？ 我们的特产是玉。 玉，真幸福啊！买玉肯定又便宜又好。哎，我们的就普通多了。 是什么？ 茶叶和橘子。南阳是古城吧？ 没错。你们那儿是水乡吗？ 是啊，真的是好山好水，有空你一定要来玩。 好的，一言为定。